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回來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我們這一節就會講一講加薪的問題，當然不是你們加薪，而是政府的人員加薪，究竟發生什麼事呢，講一講吧。 剛才其實就上個禮拜尾的新聞，星期五晚宣布了梁振英他們一紮行政會議等等的人全部是加薪的。只是行政會議嗎？行政長官及全體政治委任官員，政治委任官員，還有這個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和其他非官守議員的酬金，都是加回的，就是加回去年9年之前的薪酬水平。他們的說法就是因為 大家又覺得經濟好了，大家覺得現在的經濟好了，生活是一樣的，生活是艱難了，買不到樓，衣食也是超貴，生活可能比當時生活更加艱難，消費各樣東西，或者生活所需的費用可能會覺得甚至乎比當時更加惡劣。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政治上來說，現在當你的特首現在說 关于嗰个咁样嘅所谓嘅支持度正值啊，即系佢嗰个支持度正值嗰个计法就系有几多 percent 嘅人支持你啦，有几多 percent 嘅人反对你啦，然之后去相扣之后，咁样究竟系如果支持嘅人多过反对你嘅人，咁咪正数咯嗰啲咁样。咁但系而家仲系一路以嚟都系处于负数，而且嗰个咁样嘅支持度正值系一路系增加紧嘅，嗰个负值一路增加紧嘅。咁可以话系民怨沸腾啦，无论系民生嘅问题啦，呢个咁嘅施政报告又完全冇惠及民生嘅嘢啦，净系有啲洗脑嘅嘢啦，殖民嘅嘢啦，房屋问题完全处理唔到啦，教育问题令到大家越嚟越恐惧啦，跟完之后掉啲僆仔除咗去翻大陆交流之外，仲要入解放军军营受军训啦，嗰啲咁样。咁跟住然之后系仲有就系。喺呢個咁樣嘅退休保障啊、福利上面啊，完全見唔到你做到任何嘢啦。啲房屋政策俾你搞到亂曬大龍咧，又變緊咗白居易又剩嗰啲咁樣，公屋啊轉居屋啊，居屋又分貴價居屋，又分中價居屋，又分呢個咁嘅平價居屋嗰啲咁樣，亂撚曬大龍。然之後喺政制改革上面嚟講，又搞出嗰個大頭佛啦，搞出咗一個即係當然你嘅角度嚟講就係我哋搞出嚟啦。但係無論如何，呢個係你管治嘅香港啊嘛，你管治嘅香港，你治下香港。搞呢个咁嘅政改，搞到呢个咁样嘅大规模嘅占领啦，民怨沸腾啦，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喺一个政府完全冇民意嘅基础，冇民意嘅认受性嘅情况底下，你够胆拣呢个时间嚟到加人工，真系嚟捻晒谱嘅，我觉得，即系佢哋觉得系。甚至乎我覺得 最搞笑，他哋會揀呢個時候咯，即係你不如遲少少先至再搞咧。而家係擺明漏屌喎，你做呢件事 係啊漏屌， 即係漏屌啊！邊個唔嬲啫？即係除非你係公務員之外啦，即係除咗你係公務員之外，你其他人聽到都係漏屌啦。你其他人你邊有得加咁多人工啊？有時即係可能加3% 啊，4%。你而家 唔係公務員嗰個另一個問題。公務員是另一個問題，公務員 首長嘛， 即公務員 掂 唔掂？係啦，公務員你掂唔掂 加薪咧？ 係啊，佢話下個月加20,000蚊人工，一聽到就已經火都嚟埋， 係啊， 出唔到你已經火焚啦！你憑乜嘢咁樣？即係好，即係政治上係好蠢咯、啊。佢真係令到啲人更加憎佢嘅，只不過係。 即係我覺得公務員係可以加薪嘅，咁你首長加乜你嘅薪啫？即係你嗰個政治嘅，你係嗰個政治嘅團隊，你要考慮個政治嘅問題。 佢嗰陣就講到自己係好好嘅，嗰陣係我嗰陣2009年咧就自愿減薪啦，咁就同大家咧共度時間，咁而家香港經濟就回復咗，即係佢個理據係咁樣，我屌你啊！即係共咩度時間？你嗰啲唔係共度時間，你只不過係減少嗰個支出啫，你嗰個收入都係仍然比好多人多好多噶嘛，你嗰啲唔係叫共度時間 ，OK？ 你嗰啲係應該要做嘅事情咯，即係你而家唔啲香港人咁憎你，你自己都有睇民調。你邊個有人唔鬧嘅啫？你就算喺茶餐廳，即係好似我琴日聽到，譬如佢話即係有冇搞錯啊？加咁多人工，即係都係會鬧梁振英㗎，即 係 激到啲人係扎扎跳喎！佢呢個動作真係， 因為我就唔反對公務員加薪嘅，即係你知香港好撚多公務員㗎嘛，即係香港係 17,000， 即係有好多人係喺呢個咁嘅公務員體系入邊任職嗰啲咁樣㗎嘛，咁我唔反對公務員加薪嘅呢一樣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那個、問題就是好老實講，你首長級你可以用到幾多公帑啊？那個亦都唔係話資唔資源分配嘅問題，幾多錢嘅問題，而係你哋班撚屌唔撚抵啊嘛！即係嗰個完全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你係切頭切尾，大家係覺得，無論係邊一個部分都好，你無論係搞醫療又好，搞各樣嘢又好，跟住啱啱高永文又賴獲金嘅嘢，雖然又唔關佢事嘅，嗰個唔係除咗活雞之外，嗰、那個流感疫苗又唔配對到嗰個新一輪嘅病菌。嘅種類啊嘛，咁樣咁當然呢個係又呢、這個係世衛嘅事，亦都唔關嘅事。咁但係譬如無論任何一部門啦，教育也好啦，醫療也好啦，房屋也好啦，政制改革也好啦，行政立法會關係也好啦，即係各個部門都好，所有你一邊有邊，仲有邊一個，仲有邊個 部門係得人中意嘅？ 係啊，你仲有邊個有 計處咯？ 仲有邊係？你仲有邊個係有民望嘅啫？你仲有邊個有民望嘅啫？咁你 在样样都搞到一锅粥的时候，再加上那个政府和那个人民那个关系是处于这么大的对立面的时候，你在政治上你都不应该这么做。我反而觉得在这个时候这样去做，我直头有少少觉得就是他们是 挑衅， 他们除了挑衅之 后，挑衅香港市 民，他觉得有，尤其是梁振英，以梁振英为首那个这样的管治班子，他觉得有少少我搞定了雨傘 奖励自己， 是 啊， 是啊，我觉得他有少少这个意味啊， 或者辛苦晒咁多位长官啊，咁我哋而家就奖励， 系啊， 系一个奖励嚟嘅， 系啊， 即系我哋嘅失败就系你哋嘅奖励，哇，真系 wonderful 喎， 系啊，即系佢完全系彻头彻尾系摆喺，即系如果你稍为有政治嘅触觉，或者你有。是啦，即是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你知道你这个政府是要看民意的，你知道那个政府的运作是基于民意的，不要说授权啦，民意的默许啦，认可而得以运作的。你都了解到就是说你现在那个政府的运作基础是你那个权力的根基很薄弱的嘛。你嗰个权力嘅根基系嚟自于你权力根基系源自于人民嘅不反抗啫嘛，即系如果即系你冇认受性噶，你冇民意嘅支持啦，你冇一个法理上嘅民意授权啦，大家对于嗰个统治嘅合法性、正当性，其实都系有质疑嘅地方。你不断咁强调就系、是、喂，大家要依法办事啊，要按照基本法嗰啲咁样。喂，即系如果喺原理上面嚟讲，喂，我哋如果质疑中共嘅统治嘅话，我哋都质疑。这个咁样嘅当年嘅主权移交嗰个冇民意参与嘅成分嘅话，你亦都加上你呢个错漏百出，任意你去篡改基本法，你有咩统治嘅正当性嘅？即系你冇正当性啦，冇民意嘅基础，冇民望啦，冇魅力型嘅领袖啦，亦都冇利益嘅诱因啦。即系譬如你有啲政权就系、是、佢都冇民意嘅授权， 好似澳门咁， 亦都冇正当性。 佢派钱啊嘛， 系啦。但系问题就系话，大家觉得喂跟你搵食系有着数嘅嗰啲咁样，或者系唔好讲咁捻多啦，大家有钱搵就得。咁但系唔系啊嘛，你香港嘅社会楼又买唔到，人工又唔会加，通胀不断咁升，生活不断咁艰，生活越嚟越艰难。再加上自由行啦、新移民啦、水货客嘅肆虐，周遭嘅生活环境变得越嚟越差。你系连利益嘅诱因都冇办法去 support 你去继续去维持呢个咁样嘅统治嘅基石噶嘛？你而家唯一遗留落嚟嘅统治嘅基础系乜嘢咧？就系由殖民时代开始遗留落嚟嗰种咁样嘅香港嘅文化价值，令到我哋冇一个斗争嘅一个观念同埋基因喺度啫嘛，又或者大家对于斗争依然系存有好大嘅恐惧啊，或者对于斗争嘅正当性，对于争取民权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无论系你话嗰个系一个民族嘅斗争也好，或者系一个民权嘅斗争也好，大家对于斗争嘅正当性同埋一个可行性系普遍存有一个质疑啊嘛。咁呢一样嘢其实简单嚟讲就系话，你嘅管治基础系源自于香港人系醒唔晒同埋傻啫嘛。 即系你暗衬。 系啊，但系你而家就不断咁去唤醒，你而家系不断咁做紧啲嘢去唤醒，话俾佢听就系、是、嗱，你睇下，你得我管你几扑街咁样，你系即系你系惊大家唔捻记得咗啊！你系惊大家唔咧记得咗，系连少少嘢，譬如呢啲咁样嘅首长级嗰、那个佢嘅讲法取消减薪啦，取消自愿性减薪啦，加薪，喂，你唔做唔会影响到你嘅管治团队噶嘛？ 即是他不取消这个自愿减薪， 是啊，即是加薪，你实质上就是加薪，是你不去做，你不在这个时候去做加薪，是不会影响到你那个管治班子，即是那些什么吸纳人才，那些废话来的，发神经啊，是不是？即是没有必要在这个时间做嘛，但是他的观念不是这样嘛，他的观念就是他看不到，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印象就是他们那个统治合法性就是来自于中共的授权， 是 的，中共是强大的，中共授意我这样，中共想要的是什么？中共想要的就是压制民主，压制民权的醒觉，压制这些这样的民权即是民众自我充权的这些行为或者思想。那他觉得我成功压制了， 我就 deserve 受到奖赏。咁呢个思维代表咗咩？呢个思维就代表咗香港政府成个管治班子都系一个与民为敌嘅思维嚟嘅。佢哋觉得自己唔系呢个，唔系佢哋嗰种印象， 佢哋唔系 serve 人民咯，系 serve 中国。 系啦，佢唔系 serve 人民 嘅。即系总之，佢唔需要理你嘅感受，基本上 系啦。因为即系佢嗰种管治嘅哲学就系佢觉得自己系，佢觉得自己系猎狗，佢觉得自己管农。 主人话我乖咁就得噶啦。 系啦，佢觉得自己管农场嘅而家，佢觉得你哋系你哋系羊啊，嗰啲马啊，嗰啲放，佢觉得你哋系放牧嗰啲咁样嘅羊嚟嘅。咁跟住，然之后个冇嘢食，个咁个山冇草，冇草嘅瓜狗事。我系即系 我负责睇住你哋唔走嘅啫。 系啊，我作为牧羊犬，我系负责吠鸠你赶你入栏嘅。咁放牧嗰阵有冇草？屌，我点捻知啫？主人话放呢度食草。 我觉得系唔系，甚至乎系唔在乎，佢都系唔紧张、唔着紧咯，唔理添咯，直情系。 吓， 即系如果按照剛才你那個邏輯的話，他不會直情去 find out 找那裡面究竟有沒有草咯，即他不會理你的人生活得好不好， 不是不關他事，因為他是牧羊犬來的嘛， 他理都不理，即不是說他、現在沒辦法回應你的要求或者怎樣怎樣，他直情是不 care 咯，他都不願意覺得自己有責任需要去做，就是牧羊犬咯，即好慘啊！所以香港人， 唔係，所以你睇到嗰個心態係乜嘢噶？即係譬如你睇到嗰種處理咗雨傘革命，佢即係佢叫做鎮壓咗雨傘革命啦，即係清咗場之後，佢嗰種洋洋得意係洋洋得意到今日咁啊，延續至今喎。 佢好似就等緊個主人摸佢個頭咁樣啦。哦、oh,，good boy，good job 咁。 係啊，即係佢唔會理嗰個羊群係點樣嘅，佢唔撚理嘅。總之，有幾隻羊撞爛咗個欄，跟住咬鳩死咗兩隻羊，跟住佢覺得呢件事係，喂，呢件事當然係一個損失嚟啦。咁但係嗰、那個猎狗唔系咁谂噶，猎狗我屌嗱，你系咪我睇捻住佢咬死咗，跟住就开始摇尾啦，跟住然之后就开始去喂要多两块饼啊，今日食牛扒嗰啲咁样，开始喺度谂呢啲嘢啦。佢即系完全系一个完全唔系一个正常政府嘅思维咯。咁好啦，咁喺咁样嘅思维底下，系会点咧？就系你最后就因为呢个事实上唔系一个牧场啊嘛，佢事实上最后唔系真。即係佢真實嘅底裏唔係一個牧場嘛，你最後係會惹嚟反撲噶嘛。咁當然啦，嗰、那個反撲可能未必係一時三刻出現啦。但係我係覺得咁樣係好嘅。即係喂，雨傘革命失敗咗之後，你咪睇下你嘅對家係幾咁洋洋得意咯。你咪睇下，即係當日有啲人喺度仲喺度講就係話喂，我哋唔好咁樣啦，咁樣繼續搞落去冇著數。你睇而家有幾？你睇而家有幾著數咯？而家解散咗啦。 咪但係 而家散咗啦。 即係喺長遠嚟睇，佢哋搞到香港越嚟越衰，係 令到係好事啊。你改嘢喺美國嘅你， 唔係即係佢哋 大不了你就翻美國啊。 你咁你唔好咁講，即係逼啲人要冇得再詐傻扮懵或者視而不見咯。 係， 即係逼到佢哋連哇，即係燒埋你嗰笪咯，燒到嚟你嗰度。你諗下，如果你生活有邊個範疇唔係俾佢燒到嘅，即係你越燒越多啲嘢，咁你自然抗爭嘅力量就會慢慢咁樣令到啲人醒覺咯。 唔係因為你諗翻清楚嗰件事係超荒謬，係邊個出糧？因為你啊嘛，即係唔係中共出糧俾佢噶嘛？唔係習近平出糧俾佢嘛，係我哋出糧俾佢噶嘛。咁跟住嗰件事荒謬嘅地方就係話，佢係幫我哋打工嘅，我哋出糧俾佢，然之後呢條撚樣鎮壓完我哋，跟住佢加人工，我哋負責埋單喎。即係如果你覺得呢件事係合理嘅話，咁你就抵你一世喺個棚入邊啦。咁呢個係大家要清楚知道，究竟你要搞清楚份糧係邊個出嘅咯，同埋點解佢可以話啊？我覺得而家經濟都幾好啊，咁樣我加翻人工，出糧嗰個都唔覺得經濟好。負責出糧嗰個唔覺得經濟好，打工嗰個覺得我經濟幾好啊？咁點解你會覺得經濟好？點解你會經濟好？點解出俾你先？喂，唔係喎，老細，我早兩日先打完你一鑊啫喎，我總係打到你撲街，我係咪好身手先？你唔撚俾翻個獎賞我？成件事就係咁樣，因為我哋係老闆，我哋負責出糧嘅，跟住打工嗰條撚樣，早兩日先打鳩到我哋頭破血流，跟住然之後我哋仲喺度包扎緊，仲喺度諗緊，哇！屌你老味睇醫生都唔撚夠錢，跟住佢話出糧喎，佢話要加人工喎，點解加人工啊？哇！我頭先琴日打你一棍咁撚應你啊！覺得應該即係應該拍個手掌啦，有手掌位啦，係嘛？點都要俾獎賞我啦！即係如果你要了解件事嘅荒謬係去到咁樣嘅地步咯，咁樣咁啊，休息一陣先。